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兔子。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精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来。 跟 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耶！ 7:0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旅行达人云小优和左莹，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来，左莹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左莹。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其实两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期节目我们聊的是有关漫威的，有关蚁人的。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7月底了嘛。小伙伴们的暑假已经将近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期都去哪儿玩了呢？要说到暑期大家出游最密集的地方，我相信各大游乐园一定是名列前茅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范围内非常大的综合性游乐场，比如环球影城，比如说迪士尼乐园，然后每到这个寒假暑假也是会迎来很多很多的大小朋友去参观游玩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左莹和云小佑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迪士尼乐园，还有环球影城，以及就是类似的这种大型游乐场所的一个暑期游玩攻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环球影城或者迪士尼乐园？大家应该看今天就是小美是 属于哈利波特和赫敏的结合体啊，就专门变了一下那个赫敏蓬松的棕色头发，然后戴了哈利的这个圆框眼镜。但是我看那个大家说今天还少了一个魔杖，但是魔杖在这儿，而且是哈利赫敏的魔杖都有，所以待会儿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聊一聊在这些游乐园里面存在的，比如说动漫的 IP， 比如说影视方面的、电影方面的 IP， 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些 IP 的联动。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账号，发来弹幕跟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设一个互动的话题，也是我突然灵光一现，我看到了一个说法，大家说迪士尼乐园里面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您觉得迪士尼乐园里面有没有文字？哎，可以稍微思考一下。那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天后大声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旅行达人云小优和左莹。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左莹。 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嗯，看我们的弹幕，弹幕大家说我是这个哈利波美，我真的说得很对。但是哈利波美在11岁的时候没有收到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巫师之梦在小的时候就已经破灭了。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凭借着这些大型的游乐园，我终于在成年的时候第一次品尝到了黄油啤，那个蜂蜜黄油啤酒。 对，黄油啤酒。 然后终于穿上了这个格兰芬多学院的巫师袍，终于拿到了这个可以施魔法的魔杖，非常的厉害。嗯，那我知道这个小优和左莹也是去过很多次这个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了，是吗？嗯，先来给大家说说大概去过多少次，都什么时候去的，为什么会去。 这个第一次去迪士尼是，其实也不是很多次啊，就去过大概两三回。 嗯，很多了，很多了。 对，就主要是去过上海和日本的两个，然后环球影城去的是大阪的。 所以就是国内和国外的都已经体验过了。 对，亚洲吧。 这个对，而且是环球影城和迪士尼乐园都体验过。 嗯，对，都去过。 小优呢？ 我其实也就去过两次迪士尼，然后一次是因为是去就是在上海那个去过两次，一次自己去的，还有一次带孩子去的，就两回。 带着小朋友去乐园，我特别作为旁观者啊，累不累？ 还好。 还好。 对，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孩子5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带着他到处跑，所以现在他已经6岁了，所以经验比较丰富，还好。 所以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育娃经验的辣妈，就是带着孩子到处飞到国外去玩，也不会觉得很累。 没有，我基本上就在国内。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年轻妈妈，他们会觉得哇，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话，可能会操心的事情很多，然后会觉得回来非常的疲惫，完全没有起到放松的这种作用。 因为我是每次都是一个人带他出去的，就我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然后 老公听见了吗？主要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 没有关系，就不想带他们。然后就因为带孩子出去主要问题就是你心要大一点，就不要说带很多的东西什么之类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现场买到的，也不要觉得说外面的东西可能就孩子不能吃啊，不能喝什么的，没有这个道理的，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出去的。 所以这个小优的育娃经验就是 前期准备工作也不一定要事无巨细，有很多都是可以在现场解决的，但是你会省下来很多的空间，就比如说不用背很沉的背包，不用带很大的箱子。 对，我经常就是一个箱子就带着孩子就出去了，就然后一般会玩个三五天，一个星期都是有的，到那儿然后就很多东西可以现场再买嘛，到那边再买，有时候就其实还是带孩子其实就是你心态问题，比如说你心态放松了，你一个人带他出去就是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就不要 主要还是去的是迪士尼乐园， 对对，不要太执着于项目，如果你带孩子出去玩是玩的心态， 主要是开心出去玩嘛。 对， 那当时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包括迪士尼乐园当时为什么会被吸引过去，说哎我想去玩一下看看， 因为哈利波特， 因为哈利波特，所以像我今天身上就这一身是不是也都早已经珍藏了， 对啊，买空 同号同号， 我是因为就是迪士尼的基本上那些 IP 我都很喜欢，然后因为孩子还小嘛，迪士尼比较适合他， 确实，我们说迪士尼出的很多电影也是大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很开心，都可以收获很纯真的这种快乐，而且迪士尼乐园的项目是不是也就是属于老少咸宜的这种， 对，它虽然很有些项目也有身高限制，有1.4米，因为它涉及到安全带的问题，你身高不够它绑不住你嘛，但是很多其实还是很适合这个就是5-6岁的小朋友，像什么小飞象啊，然后这种就很温和，也是比较，因为整个迪士尼的氛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8岁以下的小朋友的。 那大家一般去这种环球影城或者迪士尼乐园的话玩耍会玩多长时间，一天两天或者是安排更长的行程？ 一般下来都是一天，但是如果要想要说玩得非常细，就肯定要最好两天了。 因为我看很多小伙伴在做出游攻略之前也会问说，一天是不是时间会很紧张，是不是没有办法很从容的把这个园子大概的各个项目玩一遍？ 其实我觉得上海迪士尼因为它建成还不是非常多年，它很多项目，对，很多项目和园区还没有完全弄完，所以它的项目不是特别的多，它园区非常大，相隔距离有点远，但是它的项目还是比较，就是不能说少，就比较合适一天下来的， 但是你要排队， 对，你要排队但我去那会儿没有怎么排， 就我因为我一个人去的时候是冬天的时候，所以算淡季，其实排队还好，这个情况就是当你领了快速通行证之后，然后你抓紧玩自己喜欢那几个项目，剩下的其实还可以，但是同样的你在玩项目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兼顾到一些表演，然后所以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话如果时间比较紧一天是 OK 的，但如果你要带孩子我建议是两天， 所以还是看个人的这种需求，如果希望就是把行程压缩到一天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想比较从容的玩这个乐园的全貌的话，最好还是安排两天的行程会比较的从容一点， 对对对， 我知道我们小优和左莹今天也是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图片啊，都是大家去玩的时候拍下来的一些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来讲一讲，首先是小优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这个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不是乐园里边的，这个是迪士尼小镇上面一间那个乐高的专卖店，这是他们就是乐高拼出来的一个龙， 我们再来看下面美人鱼， 对对，这个是精彩奇航的那个项目里边的， 那这个项目是主要做什么， 它是有一个船，然后它会带着你在那个水里边就是慢慢开过去，然后同时会有这个解说，就是动画原声的解说，应该是就是精灵神灯精灵那个宝藏的那个洞穴的一个， 感觉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个项目吗， 对，非常的轻松，其实就是一个游船项目，然后在过程中有很多雕像，就是场景美女野兽啊，美人鱼啊，花木兰啊这些，然后最终你会到这个宝藏的这个洞穴里边，然后通过这个光影技术让你看到各种闪闪发亮的宝藏， 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是属于哇拍照圣地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会拍城堡啊，大家都非常喜欢都爱大城堡， 这个是属于我一进园区就可以看到吗，像这 没有，这个我已经走得很近了，就是走得比较近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是什么的内容， 这个应该是加勒比海盗， 焦虑海报海盗的那个排队过程中你能看到，就因为光线很暗，所以可能拍的有点模糊。这是那个就是他们海盗的那个一个场景，在排队过程中会有不断的会有一些就是相关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但的确很暗， 对，可能是不太想让你觉得很无聊，所以他会有一些声音，然后仿造的那种， 对，仿造你就在那个海盗的基地里边， 有一些海盗在向你说话。 确实，好像有很多项目都是为了让你等待的时间不那么无聊，他会做一些这种过场的场景，就是你也可以等待的时候去东看看西看看，拍一拍照片。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就非常的哇，好多好多米奇啊。 对，我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星球大战的那个档期期间，还会有这个死星的，你看到里面有这个星球大战的气球，然后还会有比比班的那个气球，然后就是主题主要还是就园区里边还是就是米奇的这个主题的气球，所以非常好看，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看那个气球。 嗯，像这还是加勒比。 对，这是加勒比海盗那个入口，这入口的地方。 对，它相当是一个园区嘛。 对。 哇，我看到了，这是真人演员吗？因为好像离得 是的，这是那个金色盛典。 嗯。 它金色盛典里边会有就是演唱， 会有艾莎。 对，会有艾莎，会有这个就是其他的公主啊什么的出来演唱，然后梅丽莎啊什么的都会有。 最高的花车了吧？ 哇哦！ 那个这个不是我花车，因为没有拍。然后我这个是它是在迪士尼城堡后边有一个舞台，在舞台上演出的。 这就是我们老话题啊，漫威。 对， 漫威总部是不是里面的英雄都会在这个？ 不一定，它就是它会有轮班。 你去的时候是谁？ 对你去的，我去的时候是美国队长。 是真人演员来， 对对 对对， 就是负责跟游客来拍照合影嘛。 对对对， 我去的时候也是美国队长，没有赶上那个有雷神的时候。 我们只有美国队长。 不不，后来那个因为复仇联盟三它上映，所以后来有银河护卫队和黑寡妇，还有雷神。 但是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这些角色都是国外的角色嘛，那他要是找这种 coser 的话，也就是我们本土的演员， 国外的演员， 国外的演员。 形象和气质非常符合， 形象气质俱佳。 对， 再来看看梦幻的夜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很多有少女心的妹子非常想拍照的一个地方 啊，那就是它的那个花园。那个就后面是一个夜就灯光的城堡。 这是夜景城堡， 这是在等待那个烟花的。 对，我在等待烟花的时候， 因为它差不多是8点钟开始烟花， 每天晚上都会有烟花。 对，每天晚上 都有烟火秀。 我们再来看，这是属于城堡的远景。 对， 城堡的夜景，哇，真的是感觉可能你什么时候去拍这个城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白天晚上有烟花没有烟花， 对，各个角度的城堡。这个就是烟花秀，就快要开始。 先是灯光秀，对吧？ 对对， 先灯光秀，然后再烟花秀。 因为我是冬天去的，然后烟花秀的时候好暖和， 因为它有那种火喷出来。 就是去看烟花秀， 那站近一点，你知道，很暖和。 我们再来看后面，哇，这个是和 这个是那个奇奇弟弟。奇奇弟弟他是在学中国功夫。这是一个演出， 这是刚才的气球的另外一个角度了。 对对对， 这是哪个项目？ 这是创那个极速光轮。 创极速光轮我也有听说过，据说是迪士尼乐园里面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之一了。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 非常的推荐。 因为是不是非常的刺激？ 非常的刺激， 还好， 也不算非常刺激，因为我是一个过山车爱好者，所以这个不算是很刺激的过山车。 我知道左营也比较喜欢这种惊险刺激一些的项目，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不带孩子啊， 请对人了，这带娃的和不带娃的都非常喜欢刺激项目。那待会儿我们可以分这种刺激型项目和娱乐型、休闲型项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有不同需求的游客去怎样挑选自己喜欢的项目去玩耍。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 这是《冰雪奇缘》的一个壁画， 对，这是一个壁画，这是在迪士尼城堡里边，就是你走进去之后，它有一个这样的壁画。 你感觉它那个城堡很大，那走进去都是像展览吗？还是说里边有项目的？ 这个里边有很多，就是一个是公主见面，就是拍照的地方也在城堡里面，然后看白雪公主的故事也在城堡里，但是那得走楼梯，很高。很高， 很高。 对，然后在里边有一个餐厅，有 是不是城堡的一个内景？ 这是那个看白雪公主的时候，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拍的一个它的吊灯，很漂亮。 你看我们这个红桃黄， 这是那个爱丽丝的。就爱丽丝，因为她这个爱丽丝进去主要是那个花园主要进去是拍照的，都是场景。 我们再来看小优带来 这个也是《精彩奇航》里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花木兰吗？ 对，花木兰。 他真的就会在中国设这样的景色，真的很应景。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子云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图片啊。这是属于 对， 这是让子云给大家介绍。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因为十月底的一个节日，所以他展开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游客可以穿着自己的服装，cosplay 服装也好，或者是仿就是任何节日盛装也好，然后可以参加到这整个的节日环游中。然后但是不能，他有几点在之前就说了，不能够穿拖地的公主裙，然后不能太像公主们。然后当时因为 出于元芳的小心思，就是不可以让游客看到的官方公主美艳吗？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因为她的公主真的很漂亮。对，就是可能是出于一些安全性的考虑，比如说裙子可能会绊倒之类的。 人真的会很多。 对，人会很多，然后她就是有一些规定，但是我们这身衣裳是星球大战的服装，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进门要先查一下你，然后看看你的服装是否符合。对，说如果你要是太像园区里面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贴一个圆形的贴纸，大概这么大，然后会贴在你胳膊上，很 区分你， 对，区分一下你是这个活动的游客。 其实你可以看出这一点，确实他们会很细心的， 对，非常细心。但是当时我就有一种被元芳就是官方盖戳的感觉。 这个、我们上海的还是在东京？ 上海 的。 对，就上海是有这个活动，它持续了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了12月。 我觉得他们工作人员很不容易，每天入园的游客那么多，他会一个一个去看你的着装是否符合规定。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人穿成这样。 这是 cosplay 的还是属于少数？ 对，还是不是非常多的。然后就只是你穿一些元素的话，它是不会审的非常严重。当时 我 们 就 说， 我很想问，就比如说我穿了哈利波特去了迪士尼乐园， 好问题， 是被允许的吗？ 我觉得对，不知道。 下回觉得穿一下试试。 对，那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就是香港迪士尼，它是如果你要选择穿一件服装进园的话，你可以先把你自己服装的照片发给那个官方的人，他有一个专门用的邮箱，然后你发给他之后，他会审核一下你这件服装是否能够穿到园区中，然后你就可以穿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去迪士尼乐园最好还是稍微避免一下，就是穿哈利波特这样，因为我们还是 要挑事吗？ 不是，主要我们穿迪士尼的这种人物的服装也很好的， 对， 而且你也可以更加融入这个乐园的气氛，因为毕竟迪士尼里面不会有哈利波特的城堡， 对， 你在这个环球影城里面也不会有灭老鼠， 是的， 为了让你自己有一个更加融入这种娱乐气氛的做法，就是穿一些符合园区规定。 对，因为我曾经穿了是那个神盾局的一个 T 恤，就上回节目来穿过那个，然后去，然后工作人员还会跟你聊天，说这个剧集很好看，就是 是不是很喜欢 那种，对，然后跟你聊天，这样其实也会增加你的一个游玩体验。 对，当时我有一个朋友穿的是 Hydra 的那个衬衫，然后也是一个款，但是他去跟美国队长合影的时候被拒绝。 你应该这样跟美国队长说，在漫画当中某一个宇宙里面，你也是九头蛇。 对对对，但是他很正义，说不，不能跟九头蛇。 他的人设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 但这个确实会让大家觉得，会心一笑。 对对，这块非常有细节，而且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为什么要穿《星球大战》呢？是因为他。迪士尼，尤其是上海这个迪士尼，这个远征基地，星战的远征基地是非常大的，而且它里面展出的藏品和一些互动的这些拍照的项目也是非常齐全的。对，就比因为东京的那个是很久以前开始建的了，所以它的那个内容不是那么丰富，但是上海这里面的它涵盖了以前的几部作品，还有新的作品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穿过去去跟他们互动，结果真的达斯维达好喜欢我们哦， 因为他们会觉得哇，好像遇到了亲人的那种感觉， 对呀、 啊， 对，遇到了好开心，然后就会跟我们多说两句话。 确实，他那个园区的工作人员一般来说都会对游客非常的热情，他会看你的就是当天穿的什么衣服，然后就会问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会跟你去互动，这样你在排队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这样的。 对， 虽然有的时候语言不是非常的通， 对，感受到这个环境的感觉， 蹩脚的英语在对话，比如你去东京迪士尼或者去大阪环球影城，但是体验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刚才主要集中在迪士尼乐园，对吧？环球影城我们还没有介入，那我们来看看环球影城的一些细节，比如刚才左莹说的最喜欢的哈利波特的城堡。其实这张照片是在这个三把调酒酒吧，它后面有一个平台，在那平台正好可以远眺这个 湖，就是黑湖。这个湖 就 黑湖，对对对，就近邻旁边的那个黑湖，就有那个大章鱼那个湖，对，他站在那里， 船从那个湖里， 是的，是的。他当时你站在这个平台，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侧面，它不是正面。这个平台是整个就是哈利波特园区的一个拍照圣地。 我觉得但是好像我当时在的时候并没有其他的游客，所以正好拍到一张特别心仪 特别的好的图，是吧？我去的时候都是游客呀， 非常适合做桌面的一个图。 多游客的也有，比如说这张 对， 在环球影城标志性的那个会转动的会喷雾的 打卡的地方， 都会看到很多的游客，然后大家都是纷纷慕名去打卡。 对，慕名打卡照。 而且你走到那个附近，你才发现它底下会有烟雾的效果。 它会有不同的效果在展示。 哇，除了烟雾还会有其他的效果？ 就是有那个喷水照灯，反正 就 是关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样子。 但是因为我也在那儿打了卡，但你知道吗？很难框到一张只有你自己的照片。 不可能的。 所以没有给大家准备啊。再来集中在哈利波特展区给大家看一看，比如这也是在这个哈利波特，它是专门有一个霍格莫德村， 对， 包括霍格沃茨城堡的这样一个造型。当然大家会说这个对角巷是不是也有，其实很抱歉告诉大家，对角巷并没有建成非常完整的这样的景观，但是对角巷里面的一些店它是融合在了 霍德莫德村 里 面。 所以也是可以满足大家小小的拍照需求吧。 对，可以去一下奥利凡德的魔杖店嘛。 是，奥利凡德的魔杖店在这里。 是，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有点那种电影里面的感觉，就是层层叠叠的魔杖。然后开始我问他们说，就是都可以买到谁的魔杖，他们说基本上在电影里面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主要角色的魔杖其实都可以买到的。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读的都是中文本的这种翻译，但他那款标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英文一版日文一版，但是你要去想，哎，这到底是谁。 当时我去的时候想买 Drago 的，然后说等会儿 了，是吧？ 对， 凡是照甩哥跟这个梗的应该都是有一点年纪的， 都看过台翻的是吧？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就是买什么围巾啊，长袍啊， 片啊， 其他的什么笔啊，钥匙扣啊， 是 信纸啊，这些都是在这样的， 就比较全的一个店。然后里面的服务人员也都会穿着服装，就袍子，然后会问你，非常热情的问你想要哪个学院的什么样的周边产品，会给你介绍。 哎，其实我很就是 开始很笃定的认为大家都会去买格兰芬多学院，但是我发现斯莱特林学院的东西好抢手， 火 火，就感觉总是在要断货的边缘。 对对对，就我说一点，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是神奇动物刚刚上映没有多久，然后我就是穿了 Newt Scamander 的衣服去，然后他们都会叫我 Newt Scamander 桑。 哇，也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很入戏，是不是？ 对对对，他说啊，您回来了，欢迎回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对，然后我就、哎、好暖呀、啊，我毕业那么多年了，你说这不好意思吗？ 下回还要这样去？ 是的，是的。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的夏日游玩攻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喽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行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来。 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游戏《怪物猎人》。《怪物猎人》是由 Capcom 研发的一系列动作类游戏，于2004年3月11日首发，到今天已经是延续了14年的热门 IP 了。2000年，索尼推出划时代的游戏主机 PS2，PS2 上搭载的联网功能，让还没有以嘲讽饭为生的卡普空萌生了创新的念头，于是。2004年，《怪物猎人》首作在 PS2 上发售，狩猎动作类游戏的概念就此诞生。《怪物猎人》本身只是卡普空在电视游戏网络化的试水作，并没有抱以太高的期望。游戏的初衷也只是让大家一起打猎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谁也没有想到这款游戏却在不经意间代表了游戏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初代《怪物猎人》和随后的增强版《怪物猎人 G》虽然销量上高于预期，但是总体市场可以用不温不火来形容。 PS2 孱弱的联网能力导致怪物猎人没法大师拳脚，直到游戏移植到 PSP 平台，掌机良好的便携性和便利的联机功能让怪物猎人系列彻底起飞。当时的日本国内，无论是地铁里还是办公室里，只要有人的地方，猎人们人手一个 PSP，撞见了就4-4聚在一起联机组队。东京大大小小的公园里每天人头攒动，人们扎堆讨伐怪物，盛况空前。这样的奇景也只有在十几年后人们玩宝可梦 GO 时才又重现了一次。 怪物猎人所带来的乐趣不仅仅在于讨伐怪物，它不仅鼓励玩家自我修炼和成长，更鼓励宅们走出家门结交朋友，感受来自队友的人情冷暖，从心底发出只有人多的场合才有的开怀大笑。你拿太刀，我用大剑，大家互相关照，彼此协作，当一个个怪物轰然倒下，不仅能收获巨大的满足感，人与人之间也多了层羁绊，游戏的乐趣和人际交往的乐趣叠加，怪物猎人成为爆款也不足为奇。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那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同时也是旅行达人云小优和左莹，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左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小优。 其实刚才我们来聊聊这个迪士尼乐园里面还有这个环球影城里面一些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图片，还有一点点没有看完，我们继续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刚刚说到哈利波特了嘛，然后这个去哈利波特当然也是要这个打卡游客照一下而且包括刚才给大家看的有奥利凡德的魔杖店，然后也有卖长袍的地方，卖各种纪念品的地方。其实在环球影城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IP 就是侏罗纪公园。 对，很大的园区。 是，然后它也是设立了相关的那个项目，我相信那个左营应该也有去体验吧，就是侏罗纪乘船游。 乐一身水吗？ 对，唯一现在这个项目给你留下的印象就是一身水， 就是冬天一身水，下着雪，然后在阳光地方晒干。 就是它最后会有一个激流勇进的环节。 对对， 具体这个环节是什么样呢？给大家来看一个视频，非常短，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里。 其实大家感觉不到这个很高，因为它里面其实是从一个很高的坡往下冲，很多游客都会买雨衣，然后我也当时买了雨衣，但是完全没有用，该湿还是会湿。在那个冲下去失重那一刹那，我的那个雨衣的帽子就被风一阵狂风卷到后面，但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紧紧抓着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手把那帽子拉回来，所以最后我旁边那个没有穿雨衣的人冲着我笑了笑，我们一起下了船。所以我在想，我这个雨衣买了完全没有什么用。 是的， 虽然是很好， 但是侏罗纪这个项目它非常还原它的大门，因为在电影中无论是世界还是公园两部，就是两个系列中它的大门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然后它坐船到景区的第一个你可以认出来的项目，它会伴随着侏罗纪的配乐然后显示出大门，大门缓缓打开，你就跟着一起进去了。 其实现在我们在聊这个，我脑海中已经回想起这个侏罗纪世界的配乐了。我相信小优是不是也很喜欢这个 IP 啊？对，因为我女儿是个恐龙迷。 恐龙迷， 非常喜欢。 那我下回去环球影城可以体验 啊。其实在排行程，这个去应该要带爸爸，所以就等爸爸请假。 这就是小孩子不懂成人世界的烦恼。我们出去玩是要请假的。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小黄人。小黄人，哎呀，我觉得他这个所有的小黄人套餐都会做成就各种小黄人的元素在里面，这是其中的一个泡芙。很实惠，就是一咬会滋出来泡芙的那个样子。那刚刚给大家看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呢，我手里拿了两根魔杖，这两根魔杖分别这根是赫敏的魔杖，这根是哈利的魔杖。这个魔杖大家不要小看它，不要以为它只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普通木头，它是真的可以施魔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魔杖的头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感应的这个区域，它在环球影城里面一共有8个地方，我记得是有8个地方，它会设置一个互动区，就是你拿着你的魔杖，然后你按照这个图 图纸上面说的动作以及这个图纸上面标的咒语，你把它大声的念出来，它就会触发一些效果。我们先来看一个，一起来看，这是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旁边的一个互动点， 火焰熊熊是吧？ 哇，快给我自己鼓个掌，让我当时那一刹那真的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是的，是的。 它是有三个那个大的行李箱，然后当时我已经忘了我说的那个咒语是什么，开始我就在想嘛，你看毕竟我这二十好几的人了，你知道吗，就很不好意思就是大声的把那个咒语读出去，但是那个旁边的那个引导员小姐姐就说你要发出声音才可以，你要发出声音才可以，然后我就泼下去我的脸，然后就大声的吼了一句，果然三个行李箱都打开了，然后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那个滚滚的烟雾也升起来，那一刹那还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去这个影城里面去玩的话，也可以不妨按照图纸上面给大家标注的这些互动点啊去探索一下。我看有这个，比如说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里面有一个咒语就是悬浮咒， 嗯， 是那个与加迪姆勒 维奥萨，对， 那个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环球影城的，小优再跟我们说说迪士尼乐园里面给你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项目有哪些？ 就是极速光轮， 光轮很刺激。 我当时进乐园之后，第一个就一个人去的时候，第一个就冲那个项目，因为我知道我带孩子来，我就没法玩了，然后就第一个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排队进去，因为淡季人不是很多，就排了没有不到半个小时，差不多那个时 候。这已经算很快， 非常快了，非常快了。然后在整个排队过程中，它都是那种就是，那个网络的那种声光效果，包括那个跟你解说就是安全规则的时候，也都是跟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音效啊什么是一样的。 它其实不太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过山车吧？ 对对，它是就是你就是要就像那个电影里边坐那个摩托一样，然后你是跪在上面的， 不是， 对对，你是趴在上面之后，你的腿是跪在上面的，然后 保护措施会在上面， 然后在你背后会有一个保护措施给你压紧，然后你身上的小件儿，就是那个眼镜啊什么的那些你摘下来，它在那个摩托前面会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储物盒， 什么手机、钥匙、钱包这些都不要带。 对对，就全都放进去，你容易掉的那些小东西全都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盖好，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会提示你，包你，比如你带着包去没关系，他那个你在上摩托之前，工作人员会推一个车过来，然后你把包放进去，然后在你项目结束的时候，出口的地方你可以领这个包。 嗯， 然后就还是就。如果说你是戴眼镜的，还是建议你戴个隐形眼镜去，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更好的体会它那个声光的效果。 嗯、 要不然的话，我的确我没有戴，我摘了眼镜之后是模糊的， 世界都变得梦幻起来了。 对对，就是你在那个黑暗中，然后有这个声光的效果，然后这样子 还是有点可惜。 对对，下回我去一定要戴一个隐形 眼镜。这是给大家的第一个小贴士，就是如果说有近视的小伙伴，最好还是戴着隐形眼镜去。 对，然后在出口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屏幕上会有你的照片，就是在玩的过程中抓拍的，当然我觉得表情都不太好。然后如果你愿意留下的话，你可以找工作人员，就可以打印，就可以付费的那种。 是的，小优跟我们说的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基本上你坐各种过山车最后你都可以在出口的位置去看一看， 看到自己这个 以及你前后左右。所以我一直在内心默默祈祷，我周围前后左右千万不要买我的丑照回家。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是做了一个过山车项目，叫做好莱坞美梦。嗯，虽然不是最恐怖的那种，但是也算比较刺激那种。回来我发现我真的就是双唇紧闭，然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整个五官感觉都往脸的中间集中了，就很害怕了。 那温和一点的项目，比较推荐这个小飞侠天空奇遇。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因为它虽然也是一个飞翔的项目，但它那个车很平稳，在轨道上，它可以就是无限的贴近那个小飞侠的场景，然后看到小飞侠跟虎克队长 的就是那个打斗互动这种，然后加上声光的效果，其实是一个空中缆车类似，但是会更新奇一些。这个项目我也是比较推荐的，可以玩不止一次，如果人少的话。 对，排队很长，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排队很长。 好火爆，因为会有很多小朋友也会愿意去。 对对对， 孩子， 对，比较适合这个孩子，然后小姑娘之类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在做完一次之后，不听到后面，我这个后面的车就好几个人都在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只知道买饮料有再来一瓶没有，坐过山车。 因为淡季人少嘛，所以大家再来一次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就愿意说特别喜欢的就再来一次。 所以今天小优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项目，也不是属于纯的那种荷尔蒙的就肾上腺素的刺激，它是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包装在里面的。 对， 就是会做的比较的， 因为整个迪士尼乐园的项目其实都是带着 IP， 因为它每包括它每一个项目的安全解说，它都是编成这个 IP 这个故事一样的，就会称呼你都不一样了，就是对，就不是说有请游客注意，他会说比如说那个像喷气背包那种，就是玩具总动员呢，或者说啊请这个大宇航员要带好小宇航员这种，那是这都是对对，他就是会跟你就是把你整个人就融合到那个里边去。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啊，大家有提到说这个吃货两个字，确实去游乐园不仅能玩还能吃。比如说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了，来亮一亮，带来什么样的宝贝呢？ 噔噔噔噔， 这是这个巧克力蛙。这巧克力蛙，看过哈利波特电影的一定知道， 肯定都知道， 魔法世界风靡的小零食啊。那今天我们左云和小优给大家带的是巧克力蛙，小美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来自魔法世界零食，叫做比比多味豆。 天哪！ 为什么两个人捂住了嘴巴？我还没有吃，好吃吗？ 好吃呀、啊！你看这个表情就不对、啊。 那好，回来私下可以给大家录一个吃巧比比多味豆的视频。 好，非常期待。 你看到这比比多味豆长得非常可爱的，里面有粉色的豆子、蓝色的豆子、绿色的豆子、白色的豆子、浅粉色的豆子、黄色的豆子，看上去也非常的好吃啊、哦！还有橙色的豆子，具体什么味儿？因为我们知道书里大家说，你不仅可以吃到太妃糖口味的，吃到什么薄荷口味的，你还会吃到什么牛犊口味的、菠菜口味的，甚至是某些 不能说出来 说的口味。 这个也很还原吗？ 你不是要录一集吃这个的视频吗？我们非常期待。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的啊，就是在这一周完成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来开包一下巧克力蛙，这个应该是无毒无害。 对对对，这个就先说一下，它真的很好吃，因为我之前也购买了这种，已经购买很多，但主要是大家是为了对里面的卡，因为 哇，我想要邓布利多。 哇怪不得，我跟你说，这怪不得来推进一下镜头。 是谁？ 这是萨拉查斯莱特林。 哇，是斯莱特林学院的创始人。 对，创始人。 嗯，就是 啊，这个是赫芬巴夫女士。 帕奇学院的。 对， 赫芬巴夫女士。 嗯嗯。哇，能不能离近一点？可以给这个镜头啊，离不近，那没事，传给我吧，我。 好 好 好， 传给我，传给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环球影城里面有没有吃方面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小贴士。 环球影城里面吃，因为当时我就是到了哈利波特的园区之后就真的就出不去了嘛，就所以我就选择是在三把扫帚那里吃的午饭，因为那个当时冬天，所以黄油啤酒是热的。 哇，好人性化、我喝的黄油啤酒 是凉的，对不对？ 是常温的。 对，对，就是它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会热饮，然后你可以选择各种型号的杯子，你可以把杯子留下来。然后我当时选的是一个就是啤酒杯形状的中号，然后它是冒着热气的。因为它虽然说叫做黄油啤酒，但是它里面不含酒精，它是用一些糖浆和黄油还有奶油组成的。对。它很甜，它真的非常甜，我觉得你也感受到 了。是那个甜食爱好者，所以觉得还不错。 我不太行，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有点甜的，有点让我受不了。但是很多甜食爱好者非常喜欢它。然后还有那里的套餐，就是你能感受到，在 霍格沃兹，他们吃了一些烤鸡腿啊，然后吃了一些蛋糕啊、面包啊， 有着魔法气息。 对，虽然说它还是普通的食物，但是 就是感觉在那吃一根玉米都觉得它是一个魔法玉米。 是的，真的是非常，而且南瓜汁真的很好喝。我没有想到，我觉得英国人的食物，你说能什么样呢？是吧？然后，但是那南瓜汁是很好喝的一种果汁，嗯。 刚才给大家看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就右面的就是蜜蜂黄油啤酒，然后左边的这个，就是普通的啤酒。 是的，是的。 但是它会画上那个猪头酒吧的那个标志，会有那个 logo 在上面。 对，你像整个酒吧的感觉有壁炉，然后有一些装饰品，它应该是两个酒吧连在一起了，非常大。然后因为当时淡季又下了雪，我去的东京他们不太喜欢下雪的感觉吧，所以人很少，所以就当时我能感受到那种很身临其境的感觉，不是很挤，然后大家都在那聊天休息， 所以真的会有那种悠然自得我在酒吧里坐一坐的感觉。 对，我出去的时候想钻壁炉呢。 哦，我就差这么几天可以偷偷的。 是呢。 刚刚给大家看这个卡片，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也是跟电影里面是那种 3D 的那种卡片， 对，模仿了一下可以动的。 只不过不知道待会儿两位创始人会不会从画面上消失。如果真的消失就超值了，有没有？ 有的，有的。 其实刚刚给大家聊的是哈利波特套餐，包括也给大家看了小黄人的套餐。其实它每一个 IP， 包括就是侏罗纪公园那块，就会有那种特别大的大鸡腿， 火鸡腿、鸡腿。 哇，那真的是就是很多人在那儿， 对，就模拟了一下， 是恐龙肉吗？ 对，模拟它恐龙肉，但其实火鸡腿这么大个， 非常硬的一个， 对， 火鸡腿。那个迪士尼乐园里面， 迪士尼它里边比较多的其实是就是造型类的，它会说就是包括雪糕、米奇头的雪糕、各种米奇头的这个披萨盘，然后各种米奇造型的各种就是甜甜圈，就是那种。然后它现在有那个夏天的夏日特饮，是那个唐老鸭的那个杯子的那个造型的，然后它主要体现在造型上面。然后比如说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是有一个蔓越食府，它是有中餐的，它是有中餐的， 是不是只有在上海才可以吃的？ 对，对，就是就如果说你实在吃不惯什么披萨之类的，你就可以去试一下，那种的，就是迪士尼乐园里的中餐。 所以就是满足不同口味人群的需求。如果说你真的吃不惯那些西餐或者快餐，也可以不妨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品尝一下迪士尼。 对，然后就是那些造型的盘啊、碗啊、杯子那些米奇餐，就很适合小朋友，很适合小。 是，那我们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有没有蚊子？不过这也怪我忘记了看麦粉。现在我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真的很少有蚊子，是不是？小优和左莹有没有在迪士尼乐园里面被咬过？ 说句实话吧， 我冬天去， 我们都是冬天， 我没有在夏天去。 好，那我们先来揭晓一下为什么迪士尼乐园里面没有蚊子呢？一起去看。 迪士尼ランドでは本当に蚊を見かけません。これは海外メディアやディズニーファンの間では有名なお話です。ではなぜ蚊がいないのか。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を運営するオリエンタルランドのウェブサイトによると、ろ過装置を設置し、水を効果的に循環させることで、きれいな水を維持していると回答しています。つまり蚊がいないのは夢の国だから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水質管理に力を入れて、テーマパークのあらゆる水をろ過することで、ボウフラなど蚊の卵が孵化するのを防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のようです。夢も希望もない話ですが、本当にきれいな水なのでしょうか。例えばスプラッシュマウンテンに流れる水はなんだか濁っているような色をしていますよね。実はあれも汚れで濁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イメージに沿う色に人工的に着色されています。まあじゃないとスプラッシュマウンテンの水がクリアすぎたり濡れて臭かったり服に土がついていたら楽しくないですからね。水をろ過することで蚊の卵が孵化しないのは分かりましたが、蚊はそれだけでは諦めてくれません。あいつらは動きのない水を好み、客の飲み残した缶からも繁殖します。ここでポイントなのが、蚊は動きのない水を好むということです。動きのない水とは、先ほども言った通り、空き缶に残ったジュースや水たまり、ビニール袋にたまった水滴で、動きのある水とは川や滝、噴水などです。なのでディズニーランド内ではできる限り水気のあるゴミを園内から徹底的に排除するなど、動かない水対策を徹底し、 パーク内の水はできる限り循環させることで水に動きをつけています。ここまでやることでやっと蚊が繁殖できなくなるわけです。ということで以上が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に蚊がいない理由です。こういった細かな気配りができる点が最高のテーマパークたるゆえんな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好的，刚刚这个视频很好，给他讲了为什么迪士尼乐园里面没有蚊子，是因为它的水做到了循环水、活水，而且大家可以从那视频里面看到，迪士尼乐园里面也有那种激流勇进啊，各种这种项目，好像两个乐园好像这一方面还是做的比较有点相似的。 对，其实激流勇进是一个传统项目，是个乐园，基本上就是说那种大型的乐园都会有尝试有做这个项目。啊，迪士尼有一个那个划独木舟的项目。对， 也要有保护措施吧。 对，然后工作人员会很累，因为他在指挥大家滑，然后有些人为了多坐一会儿都不动。 是啊，那要自己滑的。 人食柴火焰高啊。 对对，大家都不想动。 小优笑得这么甜，一看你就是不想动的那个。 对，有些，但我已经不往后滑，就已经很好了。 我就根本就不会去滑的，好吗？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一定是滑的最卖力的那个。开玩笑，我不知道两位从乐园回来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就大包小包买很多的纪念品回来。 会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买纪念品，你们来点评一下好不好？ 嗯， 首先就是这个，你就是去乐园，脑袋上不带这个，简直都 是的， 一定要带一个， 一定要带一个这样的，就非常可爱。它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动漫的 IP 形象嘛，比如说芝麻街的，还有什么 Kitty 的、Snoopy 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那我相信，哎呦。我相信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应该也会有很多 迪士尼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米奇头 耳朵 帽子，然后就各种造型的耳朵帽子。 我跟你说我最中意的一个，我就在上海迪士尼买到一个米奇耳朵，它是可以亮的 LED， 上面是死星的战舰。 哇，我知道那个。 对，然后我 喜欢了， 我带他去了东京迪士尼，然后所有人都问我你在哪里买的， 特别好，那个特别好。轻轻 的说有钱买不到。 中国 Made in China， 我骄傲哈。包括这样的小本子，当然也是永远不会写字的，就是用来收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笔，比如这个小黄人笔我特别的喜欢，大家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有声音的。 嗯， 就是它会模仿那个小黄人的声音。 对， 然后也会亮。 笔是经典的一种表现方式。 后来我买了，我发现这个笔真的不便宜，就是一支笔要小100块钱。 是的、 对，我有那个胡萝卜笔，胡萝卜录音笔， 兔子， 对，疯狂动物城的那个。 看，包括这个黄油啤酒，其实它也做成钥匙扣，你会发现里面它也模仿了那个泡沫的感觉，它可以晃一晃的，这也是不错。但我不知道如果它不小心摔一下会不会摔漏掉。 会啊。 看 就是事故过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小黄人的笔，现在你会发现乐园里面卖的很多的周边产品都是这样，它会做一些比较精巧的设计，而不是一支普通纯笔这样的。包括这个海德威的， 对，这个真的很经典，它会模仿猫头鹰的声音， 是。 然后它有那个小精灵的， 是有多比的，我看看有没有拿过来的。就是多比这个点头，我也非常的经典。 对， 但是虽然多比不是一个唯命是同的小精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给人家设计成了点头的样子。 他可能已经拿到袜子了， 因为他是自由的小精灵。 对，多比是一个自由的小精灵，所以在第七部多比去世的那时候，真的是哭爆了。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钥匙链是里面有一只小小的海德威，非常的可爱。 在周边方面，我觉得迪士尼和环球影城都做得非常的好，他把自己的 IP 都是淋漓尽致的运用到了极致。 所以剩下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安心的品尝我们带回来的比比多味豆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收获一些干货呢？其实夏天出游，一人一句话，给大家一些夏日出游小提示： 一定带好伞。要防晒， 是，否则就会晒出个表带来，晒出个肩带来，晒出一个，就晒出各种形状。 去迪士尼，你可以只带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瓶子，因为里面会有直接可以饮用的水。 就是不用就自己带很多 水 进去了。 对，你也可以直接喝。 对， 在上海是 不能带水和食物进去， 但是你完全可以放心，你们渴的时候就把它拧开，你就可以喝了。 所以它园区里面的这些供水呀、保障，这个饮食保障都是非常 好的， 其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利用假期多多走出门啊，去逛一逛类似迪士尼乐园啊、环球影城啊，包括您家附近的公园、游乐场，可以去玩一玩。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小优和左莹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那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